The show's on the weekend, but next Monday, the live show will be back at the same time. We'll see you then. See you then. 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Autumn, Ir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 Larry 乐意。今天我们来复习一些冬奥会相关的词汇，并且做一些造句的拓展练习。首先我们来看这个词 Biathlon B-I-A-T-H-L-O-N Biathlon 它的意思是冬季两项 Today biathlon is considered a combination of two sports They are cross-country skiing and rifle shooting 如今冬季两项运动被看作是一种混合的运动项目它是由越野滑雪和步枪射击两项组成的。Skiing racing includes following main events: Alpine skiing, Nordic skiing, ski jumping, freestyle skiing, and biathlon. 竞技滑雪包括以下几个主要项目，它们是高山滑雪、北欧滑雪、跳台滑雪、自由式滑雪和现代冬季两项。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核心词汇 Moguls M-O-G-U-L-S Moguls 它的意思是雪上特技 Freestyle skiing includes two main events Moguls and Aerials 自由式滑雪包括两个主要项目它们是雪上特技和空中特技这里的雪上特技就是 Moguls好，最后再来看这个项目 ，Short Track Speed Skating， 短道速滑。Two world records were set during the Vancouver Olympics, both in short track speed skating and both by China. 温哥华冬奥会打破了两项世界纪录，都是中国选手在短道速滑比赛中打破的。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悦生活，纯粹国际生活方式，外国人眼中地道的北京体验。Coming up next, FM Lifestyle, Everything Creative Happening in China.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